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秦学，今年24岁。因为之前一直在北京那边上学，可能比较习惯那边的天气。回来之后，没想到就是家里东北这边降温比较快，就这几天突然变得很冷很冷。就冷得我感觉有点措手不及，棉服啊毛毯啊都没有准备，所以我最近的心愿就是希望淘宝的那个小电热毯能够快点到，这样的话呢能让我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吧。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又来了一片云，想有谁懂得吟唱它，有满满一抹柔光，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 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 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我身边的这一位维维，欢迎维维，把你的话筒打开。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嘉宾维维。 维维可是我们的幕后英雄呢。 对对，大家经常能看到的我们一些原创的视频、 偶像剧，我们俩演的偶像剧、都是拜维维所赐。 其实偶像剧也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小情书算得上是偶像剧、之前那些都不叫偶像剧吧。 不，之前什么那个乱抹粉的也算是偶像剧的。 那些真的是偶像，是偶像吗？ 只有本人在的话都是偶像。大家好，我就是偶像本孙泽华。 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女神衣橱的环节。按理说呢，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告诉你们，眼下最时尚的、最 chic 的、最硬的款都有哪些。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尚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会让你花很多钱。我们倡导的是绿色环保的生活。把你以前那些有过的衣服拿出来重新打造一下，依然可以变得是今年时下最流行的元素。 是的。 所以今天要说的是经典款怎么样能够重新生动起来。 我也比较期待，就是维维上今天这期节目会有怎样特殊的表现。 维维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一会儿要跟我们一起测评一下口红的一些颜色。 哇哦，从来没有见他涂过口红哎。 因为维维确实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子，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她今天要来作为我们的嘉宾，让一个朴素的女孩用不一样的颜色打造出亮丽的样子。我们今天一会儿在资讯当中，女神麻辣烫当中要跟各位来评测一下今年秋冬，特别的存在，比较不一样的口红的颜色，唇膏的颜色，到底是哪三种？我们今天面前带来了很多颜色的唇膏，我们一会儿会一一来测评一下。所以今天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第一条资讯先说鞋子，一般都会从头说起，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向，从脚开始说起。 从脚更舒服一些嘛。 那 你来念这条资讯吧。 我有吗？ 对，你面前有稿子本尊。对， 说起巴西橡胶鞋品牌 Melissa 美丽莎，美丽莎， 你知道这个品牌吗？ 不知道。 就是那个香香的果冻鞋。 不知道。 带香味的。 还是没有感觉。 身边没有女性朋友穿过这样的鞋子吗？ 我身边女性朋友都是你这样的，不怎么穿这样的品牌的。 谁说我很喜欢这品牌的鞋子，很好穿。 但是可能你一穿就不是香香的了。 啊、谁说的？ 你不要说香香的本尊呢。 这个鞋子你知道它很舒服、而且它的好处在于它也不怕湿。因为它也说就是雨天啊潮湿天的时候穿。 那很好、 同时夏天的时候穿你也不会闷脚，什么时候穿也不会闷脚。我在有一年去新疆的时候自驾，我在雪山上还穿了这双鞋子，是一双船鞋。 哇、 就是穿到后来那个底儿都快被我穿扎破了，都快，因为要走很多山路。 在雪上穿它就是很保暖，然后又很舒服。 我穿了一个船鞋，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新疆这样的雪山，就是一山观四季，你在山底下可能是夏天，到了山顶又是冬天。它那个冬天虽然积雪很深到齐腰的深度， 那很深啊， 可是没有很冷啊。 我就穿了一个船鞋度过了整个在新疆的一个过程。我只是想说这个鞋本尊很好穿而已，但是今天的这条资讯是有新款要登陆是吧？ 这个品牌呢从创始至今携多位国际顶尖的设计师，接下来的一大串的英文是我最擅长的。 好， 比如说 Carl Lagerfeld， 你可以说你认识的，比如说 Vivian Westwood， 对 Jason Wu， 以及我不认识的一个 Campos Victorino Campos。对，就是他跟很多国际上顶尖的设计师有过联名。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就是 Vivian Westwood 那个系列，有一些星空啊、卫星啊、什么恒星啊的一些设计元素在里面。其实这个虽然是橡胶鞋，大家可能觉得说就是雨鞋嘛， 是， 但是他们家做的各种联名款呢，包括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些鞋子，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 那最近呢，华裔设计师 Jason Wu 又加入到了 Melissa 全新2017秋冬的 Flygo 的系列当中。在 Jason Wu 的手下呢， Melissa 2017的秋冬款加入了芭蕾舞鞋的元素。想到芭蕾舞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想到蔡依林。 为什么？ 旋转跳跃我不停歇，一定会很美。 还会有许慧欣孤单的芭蕾。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许慧欣本人就是学芭蕾出身的。 对，这是我们老一代艺术家。 老一代， 问一下 零零后。对， 零零后芭蕾舞鞋感觉就绑带这个元素。 绑带是不是？你看还也是零零后知道吧， 懂很多。 对，懂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季，这是 Jason Wu 了，然后看到他这个鞋子上脚以后是这样的效果，就是有点像前几年很流行的罗马鞋。它是会在就是不仅是脚，连整个小腿都会参与到这双鞋的当中。 但这种一定得腿很细穿才好看。 没错，所以你看模特也很心机的是在长外套里面穿的是泳装。当然这个只能是秀场这么来穿搭了， 或者是脚踝很漂亮的话穿应该也好看。 对， 越显越粗。 所以其实这个系带它是有很多种系法，你可以跟模特刚才一样系到小腿肚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只系在脚踝，但是前提就是你的腿要细， 是 要直。 零零后会觉得这样的鞋好看吗？ 因为我本身我的腿比较粗，可能我都不会去关注这些鞋。 但单纯从美的角度去看呢， 我觉得还挺美的。其实我觉得 好多鞋最近都是流行芭蕾舞鞋的设计。 对，会有绑带的元素在里面。 对， 对， 所以还有一个小的诀窍吧，如果你穿这样的鞋子你的腿型还可以，但是没有到模特的水平的话，建议你不要勒太紧。就不要让你那个腿的肉 勒出来。 对， 但这样不会就走路走着走着鞋就掉了吗？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吧？ 还好吧， 因为男生有的时候我也会把这鞋带放得比较松，这样感觉比较嘻哈，但是走着走着真的会感觉鞋要掉出来。 你那个是运动鞋， 不能常走路了。 没有系鞋带，这个是绑在的小腿肚上，再怎么样也掉不下来了。 这第一条女神麻辣烫。 对对对对对，男生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奇怪， 就很实在啊。 好的，那第二条女神麻辣烫可能最近大家都深有体会哈，因为在昨天万众期待的 Urban H&M 已经在全球开始销售了。这条资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 H&M 又出联名款了，这次是和一家专门做小碎花的非常女神很仙儿的范儿的一个品牌合作。那在中国呢，这一次的联名款只在五家 H&M 的门店来销售，包括上海淮海路店、上海南京西路店、北京蓝色港湾店、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店、深圳华润中心万象城店。虽然北京的部分门店并没有出现疯狂排队的现象，跟之前的一些联名款相比还略显冷清，但是我们注意到昨天上午的8点钟左右， H&M 的官网已经处于瘫痪的状态，一直到上午的10点钟才恢复正常。 每一季 H&M 跟其他的设计师进行合作款的时候都是很万众瞩目的。 对，你要看一下这一季什么样子吗？要来回复。 好呀好呀好呀， 回顾一下。男生的衣服相对还是正常的，它偏宫廷风，女生的衣服真的很仙女，很公主。图片的右侧这样的绣花的西服也不是一般人可以 hold 得住的。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像纯蕾丝加这种喇叭袖，然后宫廷的领子。可是这个真的不适合胖一点点的人穿。 你说维维穿就不太适合吗？ 维维真的可能不太适合。 对，我也觉得我不太合适。 维维，我要是你我就不能忍。你作为嘉宾他居然在节目当中呛声你。 我都不敢穿，我也不敢穿这样的衣服啊，因为要 会显肚子是吧？ 不是，脖子，尤其是脖子这一块，因为它领子这边很繁琐。对，而且全身的白色蕾丝， 什么样的人敢穿这样的衣服？得是瘦到纸片人才行啊。 比如说小郭小姐。 对啊， 对，小雨是可以穿的。 嗯， 我觉得更适合穿这样衣服的人是生孩子之前的大 S 那样的类型。 哦，小郭小姐不在，她也呛声了一下小郭小姐。 我没有， 你够瘦，你也不一定穿得好看。 不是这个意思，过分了啊，过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男装，男装其实是好 hold 的。 哎，是。 嗯，胖泽华你就可以。它这个长款的大衣，包括里面的这种很简单设计的白衬衣，配上这种西服的灰裤子， 很好看。 而且包包也是好看的， 是， 就整套的 look， 衣服、鞋子、裤子，然后外套都比较简单。 而且每一次联名款的价位也是非常合适的。 对，但亮点就在这个包上。 嗯， 把它所有的绣花元素放在了包上，也是整个 look 的一个亮点。然后女装有一些外套和套装其实还相对比较好入手一些， 是， 好吧。总之丰俭由人，包括这个款式是不是适合你，可能也需要自己去尝试一下。但是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昨天这是蓝色港湾店， 那真的排队人不算多了， 不算多，对不对？ 对， 相比前几次的联名款， 是之前跟 Alexander Wang 合作那次，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嗯，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人在门口排队了， 裹着棉被在排队。 是， 嗯，那我个人也要在这里给大家爱美的小仙女们一个小诀窍了。既然这个联名款，这个 Adam 这个联名款不见得每一个人穿都好看，而且联名款买起来也很麻烦，不是那么好买的话，我昨天发现了一个新的诀窍，有一些租衣服的 app。 租衣服， 租衣服的平台现在有很多 app 是在租衣服的，而且租的不是那种你想象当中的那种什么大的晚礼服啊，不啦不啦， 主题大晚会， 对，很多私服也可以通过租这样的方式来穿。你参加一些什么朋友的聚会呀，朋友的生日宴会呀，包括你去什么年会啊，都可以在上面租。有某个平台，它已经推出了，昨天同一时间推出了这个联名款的租赁的衣服，所以到底适不适合，你可以去这个平台上面去试一下。 哎，这样以后很好，很方便。 是是， 当你看上一件很贵的衣服的话，你可以先买一下，试一下，先租一下，试一下。 租一下，租个两三天，大概价格不会超过1000块。 哦，那还是挺贵的。 不是，你的很多很贵的衣服啊，比如说它售价可能是10000多块，它的租金可能也就是不到1000块。 那这样是合适的。 穿三天其实很合适， 是， 所以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可以去试一下。好，接下来是我们秋季口红的这个小课堂要开始了。今年的秋冬季到底哪些的唇膏的颜色会让你抹上去整个人提亮一个色号，以及跟别人不太一样，茫茫人海当中第一眼就可以看到你呢？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三个主打的颜色，关键词分别是枫叶色、奶茶色和酒红色。嗯， 我们的 model 维维已经准备好了，眼神就离不开那个口红了。 我今天带来了一些哈，先来说枫叶色吧，因为枫叶色其实很难界定这个颜色。对于枫叶，大家会想象到说图片当中枫叶的颜色。 嗯。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说，那枫叶色很难界定啊，有一些橘红色。 对。 对不对？很多的橘红色。 是。 就像豆沙色也会有偏红、偏粉、偏棕各种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在我个人的理解当中，枫叶色一般要界定在南瓜色和橘红色中间，而且色调没有那么的明艳，因为有些橘红色像橘色它偏橘的话就会很元气很明亮，枫叶色可能一般要相对偏暗一些，算是叫做枫叶色，这样的枫叶色不会那么的张扬。其实 这个已经算有点深了吧， 这个已经算偏橘红的枫叶色了。 是， 当然每一个品牌不同的系列都会有自己专属的枫叶色，或者有那样的色调。我今天带来的两支偏枫叶色的颜色，一个是 深枫叶，11月现在的枫叶的颜色， 一个是 TF 的，一个是雅诗兰黛的。其实雅诗兰黛这一支我是拿来做对比的，雅诗兰黛这一支更像是橘红色。我今天为什么让维维过来一起试色呢？主要是告诉小仙女们，平时在专柜试色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你每一支唇膏都直接上唇的话，你会发现试3支以上，你的嘴唇就开始红肿， 就变干，要扒皮脱皮了。 你看妹妹她很有经验。 妹妹平时你画口红吗？ 画，但是会看一些评测，就会发现就涂太多 了。女生对于唇膏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什么抵抗力， 就变成东邪西毒当中的梁朝伟的那个嘴，香肠嘴。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拿出你的小胳膊，现在大家可以一起在看我们视频或者在听我们音频的时候拿出你的胳膊来。泽华，你也可以一起试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教过大家怎么来看自己的肤色是属于冷肤色还是暖肤色还是中性肤色。 我们让维维，你还记得这个测试方法吗？ 我记得是看手腕这个动脉这个颜色到底是偏蓝绿色或者 是偏紫色 吧。对， 如果是蓝绿色，说明是冷色敷掉。 对， 如果你的血管是紫色的话，那就是偏暖敷。但是如果你两个颜色都有，介于这两者中间，那就是中性的肤色。 我是冷血的。 你是冷肤色。 冷肤色。 你是冷白。 对， 我是中性白。 嗯， 因为我两个颜色都有。维维呢？ 我这个， 因为你的肤色相对偏黑一些。 对，我算黑黄皮了已经。 对， 那是冷黑还是更冷黑还是超冷黑？ 是冷黑还是暖黑？对，你看一下自己的血管 偏暖一点吧。 偏暖一点。对，没错，它确实是。哎，不对 啊，我那是偏冷， 分明是蓝绿色啊。 偏冷吗？ 对啊，这是冷黑啊。 你分明就是腹黑啊。 好，所以我们可以拿出就是手腕的这个地方来试唇色。我们先拿出这一支，我拿来做对比，其实叫橘红色的唇膏，在手腕这边涂一下。我涂完以后这个效果，也让维维在自己同样的手腕的地方来试一下颜色。 你涂完以后显得很艳。 对，因为这支唇膏本身它的显色度非常的好。好心疼，被涂掉了一克，好心疼。 维维涂完以后我觉得还挺适合它的这个颜色。 它会有一点点荧光，但是它没有那么的荧光。 原一涂就会有点太明艳的感觉， 很明艳，对不对？ 对， 会更适合夏天的时候。 是， 秋冬季可能会太明艳，除非你穿了全身都是黑色，你想要通过唇色这一个地方来提亮的话，用这个颜色是好看的。OK， 那秋冬我们不建议说太多使用这种太明艳的颜色。 嗯， 所以这个时候枫叶红就可以用上，派上用场了。接下来用的这一款。你涂很多下，它的虽然显色度很好，大家都知道 Tom Ford 的显色度很好，但是我涂很多下，它依然没有那么明艳。 嗯，是的。 它整个色调是偏暗的，对不对？ 是的。 维维，你来试一下。而且这一支的亮点在于它其中带一些珠光，它那种很小的微光会让你整个唇色变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无聊，会更生动一些。 在光照之下就会显得更加诱人一些了。 维维涂这样的颜色也没有显得很明艳或者很荧光， 维维涂以后就显得比较清纯呢， 对不对？ 是， 所以这种枫叶红是建议大家在秋冬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挑肤色。 嗯， 白皮肤的人包括像这样黑黄皮的人也都可以用。 维维，我真的没法忍，他句句都在针对你。黑就黑还黑黄， 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始试色之前就定性下来的呀。而且我们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也会有小仙女是这样的肤色，我觉得 OK 的啊，就是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你也可以很美。 是， 所以维维你要不要上嘴唇试一下这个颜色？ 哇， 你想试？ 有机会夜光中会这样的星吗？ 不，就是你刚刚试下来这就是枫叶色。你想试一下吗？ 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吧， 或者你也可以挑一会儿其他的色系 再看看别的吧。 好，他现在待选，他现在对于这个枫叶色， 零零后不喜欢枫叶色，看出来了， 还不是很满意。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一大色系叫做奶茶色。 嗯， 奶茶，因为你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暖，对不对？ 就会想到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其实我想到的是周杰伦，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 什么美？ 对，也是奶茶名字。那零零后会想到什么？说到奶茶， 最近的奶茶店嘛，我肯定想的就是吃的了， 就是洗什么的那个 洗茶的。对，好，所以奶茶色呢，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奶茶色跟裸色或者说跟豆沙色怎么来区分？奶茶色通常是在裸色当中加入了一些棕色调。棕红色，如果你喜欢更暖一些，那就是棕红色；如果你偏冷一些的话，那棕色调可以更多一些。我今天这边带来了四支奶茶色。 哦，说明你很喜欢奶茶色。 对， 比较好搭是吗？ 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涂得很艳的一个女生，所以我的奶茶色偏多。第一支是 TF 的白细管，他们家这一系列特别经典的就是它有夹心儿，对，外面一圈是奶茶色，中间会有一圈是粉色，但其实你涂出来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两个颜色会有很大的差异，混合的非常好。 单看口红本身的颜色有点樱花粉的那种样子， 中间那个心儿是樱花粉， 是 外面那一圈，但是你涂出来根本看不到樱花粉的存在。这一支涂的过程当中，它的樱花粉和它的整个奶茶色会混合在一起， 这很清纯， 对，非常无公害的颜色， 很适合情书当中的女主角。 我就是本尊啊。 对， 今天不是啦。 维维，你来试一下这支最无公害的奶茶色。 真的很无公害， 对不对？ 也不会很跳， 但是它显色度呢就没有那么的 高。 饱和度没有那么的高，因为奶茶色本身饱和度就不是很高。好，接下来的这支奶茶，可能它的奶茶当中茶的元素会更多一些， 就放的时间久，像隔夜的奶茶。 才不是，这支我个人会觉得说它是红茶的量比较多的一款奶茶，因为从膏体本身来看，它会偏咖一些。但是抹上以后，我觉得很神秘的一款颜色，它会偏棕更多一些，整个唇色会更加的成熟。 这感觉最近身体不太好哎，涂完以后 吃土的那种感觉。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上到唇色以后很好看，就是一款很提气色，然后同时又带一些神秘感，会更建议轻熟女来使用，就是维维这样的小小女生，我个人不太建议你用这样的颜色。 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很好奇，黑黄色皮肤的维维涂上这样的颜色会什么样的感觉？ 维维，我要是你，我就忍不了，他在针对你。来，你可以先试一下。 其实也还好， 我看一下你的胳膊， 有一点金属的质感。 对，它金属质感会更多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夜店呐、啊，晚上你穿着就比较朋克、比较酷的衣服，也是适合这一款的。接下来的两款奶茶色呢，其实也是阿玛尼家这个唇釉当中很经典的两个颜色，一个是大热的色号504小胖丁， 嗯， 另外一个是500，这两个其实都有点豆沙色系在里面， 嗯， 而也符合这个秋冬对于奶茶色的一个定义。只不过这两支相比呢，长管的这支500会更加偏粉嫩一些，那这支短的504呢会偏橘一些。 这两支很有趣哎，短的那个很像指甲油，长的这个很像那个白板笔，是不是这外形很像？ 没有人理你。 维维明明想理。 那个小胖丁确实有点像指甲油的感觉。 来，你来试500，500在我的手上就是藕粉色、 嗯、 豆沙粉色， 是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就不挑肤色，谁都可以用。 但是这两款我并没有感觉像是奶茶色， 我觉得有点偏豆沙的那种。 对，它偏豆沙，对，它是豆沙那种偏粉色的，而这支504涂出来，在我的胳膊上就显出橘色调，非常的浓重。 我这个500完全就是豆沙色的感觉， 对，真的在维维的胳膊上完全是豆沙色。 是的， 嗯哼， 所以你又在针对维维黑黄色的皮肤。 好，维维再来试一下504。所以到现在为止，维维，你有想自己上唇来真正体验一下的唇色吗？ 我觉得对于黑黄皮来说，还是豆沙色最为保险，对不对？ 很保险，是不是？那你要不要抛弃500，试一下504，因为504在豆沙色里面是属于不一样的豆沙色，哎， 有点偏橘的感觉。 它偏橘，我建议你还是500。好了，你可以上色了，已经没有耐心对于黑黄皮。 我觉得你应该把所有颜色都摆在面前，然后把微微的眼睛蒙上，随便拿上一根就涂。对啊。 哎，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玩哎。 来吧，微微，闭上你的双眼。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才讲了枫叶色和 奶 茶 色,、哦、 奶 茶 色。对，其实刚才也你们也两个也觉得了，就是500和504那两只会偏豆沙色一些、 嗯、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肤色状态没有那么好的女生的话，你又想去尝试奶茶色，可以先从豆沙色开始试起， 没错， 因为真的很接近。接下来第三个主色调叫做酒红色，因为相比于枫叶色和奶茶色，在今年秋冬会比较时兴这样的一个情况相比之下呢，酒红色是每年秋冬都会被大家拿出来用的， 比较经典， 所以应该算是秋冬界的口红扛把子。 是， 对对对，酒红色， 而且酒红色可清纯可性感， 对对 对, 对， 神秘感也比较足， 对对对 对, 对。我们接下来先试一个纯酒红色吧、嗯、不带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在我看来应该是最正的酒红色。天哪，我的袖子已经要撸到上大胳膊了。这个酒红色在我的胳膊上涂出来会更红艳一些， 嗯， 对吧， 有点老气在你胳膊上。 不会啊，我觉得反而是像那种车厘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的样子。 我觉得有点过于成熟了。 啊哈，我就觉得呢，很正的红，对不 对, 对， 很正的酒红或者是车厘子红。 看一下00后的维维涂完以后会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感觉， 哎，在维维的胳膊上比我的还要红一些，在我的胳膊上是偏酒红，在他的胳膊上其实是更 暗， 对，暗红一些， 有一种维维阿姨的感觉。 对，所以那一支酒红色呢，可能就是在穿着上面要求你的成熟度更高一些。 嗯， 接下来这一支是地家的，地家这一支滋润度很好，涂上以后上色也非常好，显色也非常好， 这口红的外形很好看， 整个很滋润，而且它会带有一些复古的感觉。嗯，来，维维试一下。 我觉得你的还是第一个颜色最适合。哎， 这样看下来以后，第一个最明艳的那种感觉，对， 真的很喜欢我很明艳的样子，哎， 真的很滋润这一款， 这一款很滋润，就像润唇膏一样， 对比上面那个要滋润很多， 这应该是所有口红当中最滋润的。但是这一支D家的在我手上显得更红，可是在维维手上就是刚刚好是酒红色， 他又在针对你黑黄色的皮肤， 每个人肤色不一样啊，对不对？ 对， 是吧？这一支会更显酒红色。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支酒红呢，它是D家的染唇液，它会有一个它的弊端在于很难卸，我今天早上在胳膊上试了一下，洗了很多遍都没有洗，都没有卸掉，还有一个印儿。所以如果你用了染唇液的话，通常都会比较难卸一点。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维维，还有泽华。 大家好，我是嘉宾维维。 我们竟然试口红试了半期节目， 谁都没有想到，让我们继续来试吧。 最后一颜色了，我准备把这个染唇液作为一个示范，然后给维维在嘴上涂上，好不好？ 好， 接下来的时间把话筒交给泽华。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款不同颜色的这样的口红，刚才试到有这个奶茶色，然后现在我们正在试的是酒红色。大家稍后呢就可以看到00后的维维涂完今天的这个酒红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维维平时是不化妆的，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她涂完口红之后在没有其他的妆容的情况之下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你为什么说着说着就笑场了呢？你是觉得维维没有化妆然后只涂口红会很奇怪吗？就这款染唇液呢，它的特点在于它一定要抹那种咬唇妆， 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吧， 看 对不 对？ 对， 看不到， 而且不明艳， 对，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 over 的感觉。 是，就因为它整体没有妆容，但是如果只涂这样的话，只涂一个唇膏的话，因为唇膏的存在本来就是让你整个人立刻迅速提亮 的， 对， 是 气色。好，今天就是我们告诉大家，秋冬季你如果想要购买新的口红的话，在色调选择上可以去选择枫叶红，奶茶色以及酒红色。酒红相对可能对年龄啊或者妆容的要求会稍微高一些， 是 奶茶色比较好入手，然后紧接着是枫叶色， 是 好 要针对好自己的肤色哦。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正题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让经典款重新的生动起来。依然还是老规矩，我们现场带来了很多的单品会现场的示范给大家看。今年秋冬在买单品的时候，或者你想要去翻一翻自己以前的衣柜的时候，要找到的几个单品，第一个是廓形的衬衣， 是， 第二个是溜肩的牛仔外套，第三个是酷帅酷帅的工装裤， 对， 以及第四个是我今天身上穿的细节破坏的毛衣，看上去很穷，就叮铃当啷的，你看我绣的， 哎，不光看上去很穷了，实际上也是很穷的。 这是细节破坏的毛衣，以及还会有包括 防风衣， 对对对对对对， 套 头的防风衣，也能叫做套头的夹克或者是卫衣或者怎样， 对，帽衫也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 以及我们今天还有帽子， 对 的展示， 很时尚啊、哦。 所以其实今天泽华身上穿的就是我们要讲的套头的防风衣， 它真的是防风的，因为你看起来它很薄，但是如果不是在今天这样的温度之下啊，大概是在18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是足够的，可以扛很大的风，不会觉得冷。 哎，这跟它的材质本身有关， 对。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防风衣都会做得很无聊，也有很好看的防风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种类型， 是在说我身上这件比较无聊吗？ 不不，你这样的就算是好看的，因为很多防风衣大家会觉得说，越是专业的做得很无聊，不好看嘛。 就跟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套一个那种很传统的， 对，什么轻徒步呀， 对。 然后大家什么翻山越岭的时候穿的什么抓绒啊那种， 而且颜色一定会很荧光，很荧光。 对，因为生怕在大山里面 找不到，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种款式呢，你在买的时候，我就可以让泽华站起来，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站起来，对。 对对对，肩膀是 OK 的，对对对对对。它可能会在领口的地方会有一些小的细节。 对，包括这个帽子我也很喜欢，戴上去以后也很。 对，这样的帽子就会让你戴上帽子也会好看。很多的像这种功能的衣服，它兼具了功能以后，整个如果戴上帽子的话就显得很傻，但是这个并没有。包括有一些这样的防风衣在肚子的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个大兜， 是 搞得像小袋鼠一样。 我今天带另外一件呢，就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季节，温度在十度上下，穿这样的一件防风衣就够了，你不用非要穿棉服啊，或者是羽绒服提早的拿出来，穿一件合适厚度的一个防风衣，足以让你既时尚又潇洒。 给我们看一下呀，展示一下。 啊，那我要过去了。 好，去展示区，我们来看一看泽华今天外头，里面穿了一件这样单薄的套头防风衣，外面穿了一件并不是很厚的衣服，也可以抵挡今天北京0到13度的大风天气。 好，各位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茫茫的人海当中，就拿这样的一件防风衣。 哎，你的这件防风衣的亮点其实在于它的领口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你把它全部竖立起来之后呢，它一方面显示出来是比较时尚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它真的很抗风，把风都给挡住了，而且是把你的鼻子就给挡住了， 都不用围围脖。 我正常穿起来的话是到这个位置，正常穿起来是到这个位置，完全不用围围脖。 对，所以要打消大家一个观念的就是，对于这种功能衣服，并不是说所有的都做得不好看，你如果就是好好的挑选一下的话，其实也可以买到这种既具有时尚感同时又有功能性的衣服。这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第一款经典款，其实这种衣服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 而且我这件今年还是有 oversize 的一点设计，穿下来稍微有一点垮， 溜肩对吧？ 对， 嗯哼。这是今天说的第一个哈，套头的防风衣。接下来我们来说溜肩的牛仔外套。牛仔外套其实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提及的次数是很多的， 没错。 维维有印象吗？有多少期了一直在说牛仔外套？ 牛仔外套 从换季的时候就开始说了， 得两三期了吧。 对， 每期都得提到一遍牛仔外套， 是因为它实在太好穿了。但今年因为 oversize 廓形依然在大行其道，所以我们依然是把溜肩这样的设计放在主要的选择范围当中的。我今天带了一件女款，带了一件男款。男款可以让泽华先来示范一下。 男款就是这一件。 男款就是这件，当年，在这个节目当中走红的299，买不了上当， 买 不了 吃亏。 对对对， 它出现率真的很高， 出现率很高。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件牛仔衣，上身以后效果确实还挺不错的。这件我觉得可以套头试一下。 好，你来试一下，里面穿了一件薄薄的套头的防风衣，外面来穿这个廓形的牛仔外套。 我要先闪开。 好。这个牛仔外套的亮点除了它的喜旧的颜色以外呢，还有它上面的那些拼图，对，贴图，贴图的元素会让整个衣服显得没有那么无聊，会更生动有趣一些。 大魔要登场了哦！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很浮夸。 有没有很好看？ 哎，是好看的，就这样的牛仔衫它不会挑说里面我要配什么衣服。 对，没错。 现在这个白天穿这样的穿这样的厚度是合适的，也不会觉得太冷。然后牛仔衣呢也是很百搭的，你下面穿什么样的裤子都是 OK 的。 对，那接下来的女士的牛仔外套虽然是我的，但是我想让梅梅去试一下。 我能穿得下吗？ 好问题， 惶恐啊！ 哎，你穿得下是一个亮点，你穿不下更是一个亮点。 来来来，我们试起来，试起来。因为今天带来的外套呢，它本身是一个廓形的，所以它对于尺码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的严格。 是， 所以其实一件衣服你可以给你全家人穿。 我跟维维今天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里面都是一个 帽衫。 对，就这件。 对，这也是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展示过的一件拼接材质的牛仔外套。 而且相对来说是短款的，特别是跟它里面这个帽衫相对比的话。 对，如果你穿不下这一件维维，你可以穿泽华身上那一件，对你来说也是廓形。 维维穿上了， 可以把帽子拿出来。对，因为从肩部的设计可以看出它是有，好吧。 维维向左转一下。 对。 哎，向后转一下，向左让我看一下。 它其实应该买再大也好，会更好看一点。 把袖子撸起来，其实就会显得休闲一些了。 Uh-huh、 把里面的那个袖子也撸起来。 对，其实，在穿这样的外套的时候，可以采用一些里外长度的这种层次感，让你显得不会整个人太过臃肿，因为你已经穿了廓形。如果你里外的衣服长短完全一致的话，可能也会显得很奇怪，显得你这个人很胖。所以里面的衣服如果比外面长一截儿，让大家很明显的能看到你穿了几层衣服的话，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 其实外面这牛仔衣再大一号的话，维维穿就是好看的 了。所以泽华，你应该把你身上那件给维维穿。 来 ，come on。 嗯哼，他们现在在交换外套，但是泽华，你休想穿得进我那件衣服。 我穿得进，但我并不想穿。 经典款，我们今天讲到第一个是套头的工装衫，或者叫防风外套，注意的是领口、帽子和肚子前面那个兜的设计，如果这些都有的话，可以让你这件功能衣服显得更加兼具时尚感。同时第二个单品讲到的依然是溜肩或者是廓形的牛仔外套，如果能够加上一些拼接元素啊，可爱的一些贴图的话呢，会让你整个外套显得更加有趣一些。 维维穿这件果然更适合， 维维应该穿这件，在你身上就是廓形了。对对对， 看到维维以后就立马想唱一首歌，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好，维维，欢迎你继续回到我的旁边。然后呢，接下来我要让泽华展示的是他今天下半身穿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典款当中的一款，就是工装裤。工装裤很好理解啦，就是早年间发明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刷墙的，或者是做一些户外的这个工作的工种的工人，他们用来准备很多的裤兜， 嗯， 那里面可以放很多的工具在里面，什么螺丝刀啊，什么扳手啊， 嗯， 锤子呀，什么粉刷的东西呀，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其实我今天穿工装裤，我这种腿特别粗型的人是不适合穿工装裤的。 为什么？ 因为工装裤大家都知道，下面是比较收紧的， 嗯， 整个裤子的裤腿呢都是比较瘦的。如果男生的腿够细的话，穿工装裤显得很帅气。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工装裤它通常都是直筒的裤子的设计，嗯，只不过呢在泽华身上呢显出了瘦腿裤的效果。但是为什么泽华说腿粗的男生或者是女生不太适合工装裤的原因，它虽然看似很宽松，但是因为它腿部的小设计太多， 对， 尤其是兜很多，所以会把所有人的关注点都放到你这个腿上， 显得繁杂， 以及显得你的腿更加的粗。那泽花今天呢，她穿的这条裤子，其实在我看来是好看的， 对我穿出了一种棉裤的感觉， 对， 感觉冬天非常冷， 有层绒。哎， 他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穿了三条裤子吗？ 我说 穿了加绒，是不是 这个季节今天合适吗？穿三条， 他其实只穿了一条裤子。 所以说工装裤对于腿粗的像我这样的男生其实不太建议。 但是如果你腿粗如泽华，你又想穿工装裤，那你就要扛得住冷。 嗯， 就在冬天别人都穿三条的时候，你穿一条工装裤，别人会说哇你今天穿得很暖和， 对， 穿了棉裤来的吧？你说咬着牙说是的，鼻涕流下来， 吸太多，吸太多啊！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追求那个，为了让小腿显得很细，底下是小腿全部绷在一起。 对，所以你今天 那样穿很可怕， 把袜子包在了裤子外面。 是的，这样显得稍微有一点层次感。 我们可以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泽华今天一个特写的镜头，在袜子和鞋子的那个部位。 嗯， 他整个穿了一个踢不烂的鞋子， 是， 对，工装鞋，然后配上工装裤，为了不显出自己腿粗呢，还把这个袜子穿了一个很厚实的线袜， 嗯， 套在了裤子外面，整个造型感觉很棒， 很会解释。好了，我觉得我今天上半身穿的这个衣服呢也很适合去粉刷了，我现在继续干活去了。 经典款怎么样可以让它继续变得生动起来？其实泽华今天整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 嗯， 接下来有了工装裤，有了工装鞋，整个细节都打造到位之后呢，怎么样能够再更升一个层次的话，我觉得可以戴一顶帽子。 对， 虽然他刚刚这个防风的套头的帽衫儿，其实 保暖了， 对，已经有保暖的效果，但是他今天本尊还带来了两顶很经典款的线儿帽。 感觉泽华很忙哎， 泽华很忙，爱喝牛奶， 不同的颜色。 嗯， 然后问一下00后，你喜欢哪个颜色？ 就 红色。 酒红色， 对，其实你这一身呢带灰色会更加保险一点，不会出错， 是， 但是酒红色会更提亮一些。 鉴于 Superstar 本身带哪个颜色都好看，所以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酒红色。 这款帽子其实也是很多的线帽都会采用这样的款式，可能在细节上面 logo 啊，比如说图案啊，颜色啊，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其实这样的帽型上哪儿都可以买到，什么品牌都可以买到，低到比如说几十块钱，贵到几千块钱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帽子，所以风险由人。一二三， 大家好，我是白云还是黑土。 你是不是应该露点刘海出来，你这样太干净了。 可是我昨天在家照镜子，我觉得不露刘海是比较好看的呀。 你再露刘海给我们看一下，因为男生我还是要露一点刘海啊。对，因为男生整个如果把帽子盖得很严实，头发都遮住的话，就很像白云黑土的。 加上我又没有戴照着镜子去戴这个帽子，可能格外的像黑土。 但是依然在整个造型里面戴上这个帽子以后，让人觉得保暖啊，时尚感啊，细节都是到位的。 好了，我现在有点不太自信，导播老师不用给我镜头了。 那我们把灰色的帽子让维维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维维戴灰色应该很好看。 对，会很好看，因为这两个颜色其实都不太挑人。 是 款型款式本身，你看零零后很会戴帽子，他很知道怎么把帽子帽檐戴到什么位置。就你刚才，对，可以往后戴一些，你可以再往后戴一些，就像你刚才那样，刚刚对这样子。虽然保暖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很潮。 侧面看很好看，正面让我看一眼。 正面也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你很适合。 就是、这样戴的时候，这个帽子后面是那种塔塔的样子。 对， 后面的效果是这样的，很随性。你也可以往前把本落盖住。 虽然到了可以戴帽子的季节， 再戴一点遮住耳朵需要。 但是建议大家现在选戴帽子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个材质太厚的。我们今天拿的这款帽子就已经很厚了。 这样戴的话就是比较的保守，因为乖乖女都会这么戴，乖孩子都会这么戴，这样就比较无聊嘛。 是。 所以泽华，你要不要学习维维刚刚的戴法，整个把帽子往后戴一点？ 不要，我觉得可能还像黑土。 不会，你可以试一下嘛。 这样让维维给我戴好了。 好，让维维给泽华戴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真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繁忙，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大家互相换装到底有多么的热闹。 可以了吗？现在还是黑土吗？ 这样好很多。 黑土儿， 哎，你 黑土的儿子。 不，你一定要这样戴，这样戴时尚很多，很像匹诺曹。 所以各位学会了吗？ 对，帽子的戴法也会区分出整个的一个状态， 让整个人气质都有所改变。 对，一定要这么戴，不要再那么戴了，不要像乖孩子一样那么戴。 谢谢维维。 好，接下来要说到我身上这一件破坏细节的毛衣了。为了显示出它的细节的破坏程度，我一定要站起来，就基本上会在衣服的边缘，你看这边会缺个口啊，这边会拉一道啊。 不看边缘的话看起来就很正常， 对， 但你一旦展示出来以后发现啊，确实家境还是挺贫寒的。 或者你也可以把就是自己衣柜里面穿腻了的毛衣拿出来做一些修改。 你说自己剪吗？ 毛衣剪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你一旦剪得不当的话，可能会整个就抽成一根线。 对啊， 对， 可是妈妈看了会不会就你刚剪完妈 妈 就给你支起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需要讨教一下妈妈或者是奶奶，就家里比较懂这种织毛衣的针法的老人家，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毛衣怎么来把它剪一个口啊，弄一些细节是不会让它整个卸掉的。 是，这样的破洞衣服很好看。 对，千万不要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以后立刻回去开始剪毛衣哦。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一定要去讨教专业人士。 是的， 这是细节的毛衣。然后我们今天还要说哪个来着？哦，对， 一个长款的衬衣， 廓形的衬衣。对，这样我们请维维把它拿到我们的直播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关于衬衣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是 包括白衬衣，一件最普通的白衬衣，我们可以现场用很多的穿法穿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这一款呢，是一个溜肩廓形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线。是在这里， 女生穿的话就会掉得更狠了。 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这款衬衣我觉得我穿也能掉到这个位置了， 大胳膊的地方。 是 它的亮点在于珍珠的扣子。对，以及这个在穿的时候你可以单穿，就当做一件廓形的外套来穿，也可以在外面套一件毛衣。如果在外面套毛衣的话，可以选择颜色稍微鲜艳一点的，比如说黄色、土黄色啊、墨绿色呀、红色呀，包括枫叶红啊、什么奶茶色呀、酒红色啊。 但我觉得你身上这种灰也是 OK 的， 也是 OK。但是因为我这件毛衣本来就有很多的亮点， 是， 所以再搭一件这样的衬衣就显得有点多余。 嗯， 你可以选一件最基本款的毛衣套在外面， 然后把袖子，衬衣的袖子一定要卷在毛衣外面，卷起来。 是， 嗯哼， 单穿这个衬衣底下配一个铅笔裤，或者是那种直筒的牛仔裤就很漂亮。 对，因为它是偏长款，大概是遮住臀部的这样一个长度。 再踩一个小靴子，哇，很美。 也可以直接穿这个衬衣，直接配过膝靴。 嗯， 如果你不怕冷的话，就可以这么穿。 这样款式的衬衣今年有很多很多种，大家可以去选购一款最适合自己的。 对，好了，时间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后面的982活力榜会有一个颁奖的活动，那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盛况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看到，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女神百分百要提前跟大家说再见了。好在我们今天用最快的语速把我们所有想带给大家的干货都分享给了各位，关于唇色，关于今年秋冬怎么样让经典款重新生动起来。如果你在下班的路上只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没有看到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去看我们的视频回放。好了，稍后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维维， 我是泽华， 拜拜， 周末 愉 快。